是他，是他，是他，就是他，我们的朋友小哪吒。是他，就是他，是他，就是他，少年英雄小哪吒。上天他比天要高，下海他比海更大，吃喝妖魔小鬼怪，少年英雄就是小哪吒。有时他很聪明，有时他也犯傻，他的个头跟我一般高。有时他很努力，有时他也贪玩，他的年纪跟我一般大。